你好，我是黄勇。通过对本专栏 OKR 活学活用模块的学习呢，我想你已经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OKR 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案例。这些案例都来自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。首先，在招聘中，你可以使用 OKR 来管理招聘目标，也能在试用期考核中使用 OKR 来管理新员工的试用期目标。随后，我根据之前做人才激励问卷调查时收集到的总体反馈，为你揭晓了最有效的人才激励方式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，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才是最好的激励方式。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了在敏捷时代下如何用 OKR 做绩效管理的方法。这里我向你介绍了什么是 CFR 敏捷式绩效管理工作法。在此之后呢，又进入到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工作场景及开会。在这里呢，我为你分享了一套自己曾经总结的高效会议方法。最后，我为你准备了一篇 OKR 防坑指南，助你回避 OKR 最容易踩的十个坑。为了让你更加系统地回顾本模块知识点，这里呢，我整理了一份 OKR 技能图谱，希望能够对你有收获和价值。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或有新的启发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与我分享你的故事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沟通。